阿弥陀佛。课本请翻到第11页，讲义呢是讲义12的第二页，第九项。安部差别，立为即为，或立为句，句非一时。这个根二第十一、十二、十三颂正破小圣，分成三科。前面的两科呢，已经把颂文解释完了。这是第三科，新三重申大圣的正义，说明大圣为师中，对于即为还有聚色的正确的义理。查这个大正藏二十论述记，它里头有加一个注解，说刚刚念的论文前面呢，应该要增加觉慧分析四个字。这个觉慧分析的觉呢，是觉悟的觉，慧是智慧的慧，分是分别的分，析呢，这个左边是树木的木字，右边呢是斤两的斤字。学会分析，这四个字，所以论文呢，应该为学会分析，安部差别，立为即为，或立为句，句非一时。在唯识中呢，认为即为以及句色呢，都只是假名安立的。当这个阿赖耶识中里的种子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它就顿现成一个色法出现。那么这个顿现的色法呢，就假名安立为聚色。然后第六意识就用觉慧来假想分析，把这个初聚色呢分析成较小的部分，逐渐的从较小部分一步一步的把它分析成更小的部分，等到分析到不可再分析的时候呢，那么便假名安立为即为。所以在唯识中的观点呢，并没有真正的即为的字体来相聚合成为聚色。所以呢，无论是聚色或者是即为，都没有我们遍计所值的一个真实的字体的存在。那么我们现在看讲义十二的第九项，若废世史家即为十聚色，通常无常。那么我们在解说唯识大圣的义理前呢，先略为叙述外道跟小圣各派呢对于即为所安立的宗义。若废世史家，前面讲了这个废世史家呢，就是圣论外道，即为十聚色，他们认为呢，地水火风四大即为呢，是万有实体的本质，所以呢是属于十聚所摄属。我们前面讲了，他们有安立那个六聚义，那么是属于十聚所摄属的，通常无常。那么即为呢，是可以分成常住性的跟无常性的两种。什么是常住性，什么是无常性呢？空结之为体是常住，成结之为此所生者名为无常。那么在空结的时候呢，即为是分散在各处的，那这种即为呢，它的体性是常住而没有生灭性的。那这个呢，就是圣论认为最原始最小最基本的即为。 那么到了成节的时候呢，这些最小的即为作为父母，两两的相合呢，就生起一个子为，那这个就是成节之为。那么这些子为呢，是由空节之为所生的，所以成节之为呢，它的体性呢是无常的。其量方大，后大地等合成一物。那么方就是广的意思。那么即为的数量呢，非常的众多，非常的广大。父母即为合成了子为，那么子为呢又合成更大的子为，然后逐渐由四大的地水火风合成一个聚合物，比如说大地等物。为地水火风是即为性，色声香味触五大之德体非是为。那么在属于万有实体的本质的十句里头呢，只有地水火风的四大是属于即为的体性的，而色声香味触呢，这五个呢是四大实体所具有的性质，所以它是属于德具色。这个德具呢就是属于性质的意思，所以呢这个五个的体性呢就不是即为了。那么这个是圣论的对于即为的看法。那下面呢是顺势外道。若顺势外道与圣论同，顺势外道对于即为的理论呢大略呢跟圣论师是相同的，他们也是忘记地水火风四大升起一切有情，那么有情死后呢又分散回归于四大，然所生子为同本因量，那么父母即为所生的子为之量呢是等同于本父母即为的量，子为别与量得合，故可名为初。那么万有实体所具有的性质是德具，那么德具呢里头有一个性质称为量，那么就是叫做量德，因为它是德具色的所以叫做量德。那么这个子为必须跟量德相合了以后呢才能称为初量或者大量，非本即为亦量德合。那么最基本的即为是没有跟量德相合的，所以最基本的即为呢是细的，是小的。那么呢当他们跟量德合起来的时候呢才能成为初量或者称为大量。这个是顺势外道对于即为的理论。萨婆多即为十色处色，悉即为成阿耨，乃至辗转悉小成大。这个萨婆多就是一切有部了。有部呢执着其为相聚合成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十色处。那么先是由中间的即为跟六方的即为共有七个即为组合成阿耨色，这个是最小的聚色，再由阿耨色呢辗转相合积小成大，成为十色处。即为实有，故五事缘。有部认为即为是有真实自体的法，那么它能够引生五事，作为五事的所缘。阿耨以上皆是假有，五事不缘。那由即为合合而成的阿耨及阿耨色以上的聚色，都是合合的假有法，所以呢不能引生五事，因此呢五事不缘阿耨等假有色法。这是有部对即为的看法。今部即为随何处设亦是实有积成大物。今部即为呢也是实有自体的， 由极为积聚合成大的物体。那么食色处呢，就是由极为所积成的大物，所以呢，食色处呢也是假法。那么极为随顺它所积成的食色处，而由食色处所收摄。譬如呢，极为积聚成了眼处，那么这些极为呢，就由眼处摄属。那么不论是属于哪一处所摄属，其组成的极为呢，一定是有实有的自体的。大物是假，五事所缘，其实即为，为意识得。那么聚合而成的阿耨色，跟阿耨色以上的粗大的聚色，是属于大物。那么它是什么？合合法，所以是假法。但是呢，五事能够取它的相貌，五事有能力取这个合合假法的相貌，所以它是五事的所缘境。那么有真实自体的极为呢，非常细小，不是五事的能力所能缘取的，所以非五事的所缘。但是意识能缘一切法，所以极为是意识的所缘。这个是经部对极为的认知。然大圣中极为一假，法处所收，但从大物悉成于小，名为极为，非从于小积以成大。那这个地方就比较重要，就是唯识怎么讲。大小圣对于极为的理论在根本上是有差别性的。我们看前面小圣的主要观点，极为是一个常住无生灭有独立自体的最基本的实体，然后呢，由众多的极为积聚而成粗大的聚色，形成了无情界跟有情界的色法。所以小圣主要的观点是一种从小的极为积聚成大的色法的理论，积小成大的理论。那么大圣唯识的观点呢，是由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因缘和合的时候呢，刹那之间种子现行顿生聚色，而不是说呢，由心识先升起极为，再由极为聚合成聚色。这个聚色是由种子因缘和合的时候顿现出来的，就是显现就是聚色。那么是为了执出聚色有真实自体的有情说法，要破斥他的执着，这个时候呢，就以第六意识的觉慧，把这个聚色分析成较小的部分，一直分析下去呢，直到不可再分析的时候，这种极小物，那么唯识宗就假名安立它为极为。所以唯识宗的理论是从大析小的理论，从大的聚色以觉慧分析成小的极为。然大圣中极为一假，法处所收，所以在大圣唯识的理论中呢，极为是什么？是假法，而不是实法。所以说极为一假，它不是如小圣或者是外道所执着极为是有真实自体的最小的实法，不是这样子的。唯识中认为极为是由第六意识的觉慧来分析而安立的，那因为是第六意识觉慧分析而安立，所以是属于法处所收摄的。但从大物悉成于小，名为极为，非从于小积以成大。大物呢，就是指种子现行顿现的这个聚色相，将这个初聚色以第六识的觉慧分析成小的部分，一直到不可再分析的时候呢，假名安立为极为，并非如外道小圣所记执的 从实有字体的最小的其微，然后呢积聚成为粗大的聚色。所以说唯识宗跟小圣还有外道他们对于其微的看法是刚好是两个相反的方向。成为是说然事变时随量大小顿现一相，非别变作众多其微合成一物。在这个成为是论中呢，讨论其微假立说呢，说然事变时随量大小顿现一相，阿赖耶识中的种子成熟了，然后刹那之间心识现行的时候呢，就变现出相分来，而所变现的相分呢，有各种的形量大小差别不同。那么当心识变现相分的时候呢，随着相分的形量大小差别都是顿时变现出一个初具色来的，所以不管这个相是什么，它就是顿现，就是这个相就显现出来了，又种子又成熟就显现出来了。非别变作众多即为合成一物，不是说由心识先变现出很多的即为，然后呢再把这些即为合成一个初具色的物体，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虽然说是说由心识所变，这两还有两种分别。那么唯识宗正确的讲法是顿现就是这个聚色显现出来，而不是说先变成其微再变成聚色，不是这样子。未值出色有实体者，佛说其微令其除息，非未诸色实有即微。那么既然唯识宗说聚色是由心识顿现而不是由即微所积聚而成的，那为什么唯识宗还要说有即微呢？未值出色有实体者，说即微是为了破斥有情的妄执。那么有一类有情呢，它妄执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等十色处有常依不变的实我实法的存在，就是十色处它有实体性。佛说即为令其除息，那么佛慈悲这一类有情呢，就为他们说有即为，使他们对十色处呢不断的除息，把这个十色处的聚色呢不断的给它吸小分析变小，然后呢看看呢其中是不是有你们所执的实我实法的存在，用利用这种息空观来破是他的执着。非为诸色实有即微，并不是因为实有即微的字体积聚成粗大的聚色而佛说有即微，不是这样。佛说即微是为了破斥有情的执着。诸于邪师以假想会于出色相见次除息至不可息假说即微。诸瑜伽师，瑜伽就是相应的意思。那这里是说呢，修行人闻佛说法，说这个除息之法，于是便能够依法修行，然后呢与法相应，称为瑜伽师。以假想会，这个假想会呢就表示是以第六识的觉慧来分析，而不是用刀来切割这些聚色等物体来分析，就是以第六识的这个智慧来分析于初色相。那么这个所分析的境界呢是粗大的聚色相见次除息，可以将初色相呢以觉慧呢一种分析的方法，就是用觉慧来分，把这个初色相切一半，第一次切一半，然后把剩下的一半呢再切一半，一次一次对半的切呢分析成细小的部分，这是一种除息的方法。那么另外一种除息的方法呢，就是说有你既然认为有七个即微呢聚成阿耨色的方式呢，那么呢我一次呢就把你什么分成七个小的部分，再把这七分之一的部分呢再分成七个小的部分，这种以七分之一的方式呢把 它分成除息到不可再分息，是不可再息，把粗色相由粗大而细小的呢，渐渐的分析到不可再分析了，假说即为，这个时候将此结会所分析到不可再析的细小物，假名安立为即为，给他个假名叫即为。虽此即为犹有方分而不可析，若更析之便似空现，故名为色，故说即为是色边际。虽此即为犹有方分，这里所说的即为犹有方分呢，是说以觉慧来分析即为的话呢，最后所显现的这个，因为你是你第六识所分析的，最后显现的这个显现的那个即为呢，还是有方所示现的，所以说犹有方分。这个方分这一词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方之分的意思，一个是方即分的意思。先说第一个意思，是方之分，这个是说呢，有分的色法啊，它仍然可以再分析，所以是方所的部分的意思，叫做方之分。那第二个呢是方即分，就是说把这个色法已经分析到不可再分析的部分了，那么这个部分呢，它还有方所的显现。所以称它为方分，这个方就是分的意思，虽然有方所，但是呢已经不可以再以觉慧分析了。那这里讲的此处犹有方分呢，就是第二个方即是分的意思，以觉慧分析到最后呢，已经没有办法再把它再分小了，但它还是有那个即为相在那个地方。而不可惜这个即为相呢，已经是觉慧能分析最基本最细小的部分了，不是有分了，所以不可再分析了。若根析之便是空现，故名为色，故说即为是色边际。如果呢你还要再以你的第六识的觉慧再分析这个即为相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的第六识里头便显现出虚空相了，便显现出虚空相了。那既然是虚空相，就不是色法，所以不能称名为色法。故说即为是色边际。那么这个即为相和虚空相是相邻的，色法分析到这个即为相，下面再分析它，就变成非色的虚空相了。所以说已经分析到最后的这个即为相呢，是属于色法的边际。下面再你再要分析它，就变成什么虚空相，就不是色法了。这个意思。往如瑜伽第三及五十四，显阳第五及十六、十八等解。那么要广解的话呢，可以参考瑜伽师地论卷三跟卷五十四，或者是显阳圣教论卷五、卷十六。还有卷十八。故今论言，觉慧分析安不差别立为即为，若不惜时顿现一相即立为句。因此本论呢，现在在论文中假名安不即为与句色的差别，如果以第六意识的觉慧来分析句色，从大至小，从粗至细，一直分到不可再分析的时候，这个最细小的部分就假名安立为即为。如果只是种子因缘和合啊，由心事顿时变现的一个粗色相，不再以觉慧把它分析成小部分的话呢，这个粗色相就假名安立为聚色。聚色可更析为假慧安不固，唯与聚聚非一时，遮彼聚为体是实有。那么这个聚色呢，可以依照觉慧分析成更小的即为，但是不论是称为聚色或者是称为即为，都是以觉慧来做假名的安立。所以即为跟聚色 都没有我们所妄执的常而不变的独立的真实自体。从唯识中的这个义理呢，便可以遮遣执着聚舍，或者是执着即为呢有真实自体的妄执。非我大圣具亦称假，有实色用，别从种生，非诸即为有此义故。虽然说即为上面也安立假名称它为即为，聚舍上面也安立它为假名称为聚舍，但是聚舍跟即为还是有所不同的。什么不同呢？在大圣唯识中，聚舍是依他起的实法，它是具有实在的色法的作用的，而不是没有的。聚舍是从种子因缘所生的法，由种子因缘和合了顿现出来的聚舍法，它是有的，是依他起法。而即为呢，是以觉慧分析，把这个聚舍分析变小变小所分析出来的，所以呢，这个即为不是种子所生法，即为没有种子所生法的这个义，因此即为它一定是假法。所以虽然有即为有聚舍，那么聚舍是依他起的实法，而即为是觉慧所分析出来的假法。所以呢，不论是即为或者聚舍，都没有我们凡夫遍计所知的真实的自体。我们认为那个聚舍有真实的自体，那也不对，因为什么？它是因缘和合法，没有你认为的那个实有的自体。那你认为即为有实有的自体，那也不对，因为什么？即为是由聚舍以我们的第六识的觉慧分析而成，不可再期的时候所安立一个假名叫做即为，根本没有什么真实自体。这两个比较起来，聚舍多少还有依他起，即为完全就是遍计之。那么重生大圣的正义呢，在此讲解完毕。那我们看下面的论文。何用思则即为具为，犹未能遮外色等相。这个悟三第十颂至第十四颂，反破外人，外境非实有，不知唯有事，分成三科。那么其中的第二科即二论主正破，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根三第十四颂，正破外道，摄破小圣。论主呢，以第十四颂正破外道执着离世之外实有外境的妄计。那如果小圣也有这种执着的话呢，那么也就一同破斥了。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心一定彼计，决定外道的妄计。那么又分成三科，这是第一科人一外道计，先说明外道的计值。何用思则即为聚为，前面论主呢破斥了即为与聚色的妄执，这个时候外道就说，那么就不要再去思维抉择即为跟聚色是有是无的问题了，我们先把它放到一边去。犹未能遮外色等相，你论主到现在还没有能够遮前我中所立的实有的色声香味触等外境的中义。那么世间限量呢是有此外色等相的，所以知道呢是外色的，这个境界的外色呢是实有的，这个是外道说的。此复何相，新一的定笔记分成三科，这是第二科人二论主问此复何相。论主认为外人的计值外色等相的体性呢就是即为，那么呢我破斥即为呢也就破斥了外境实有的计值， 现在你外道又说，我没有能够遮破你，离心之外实有外境的宗义。所以论主又问外道说，此诸外色镜像离开了极微之外，还有什么样的相貌呢？所以说此复何相？为眼等镜，意识清等，识色等镜。心一定笔记分成三科，这是第三科，人三外人达。为眼等镜，意识清等，识色等镜。外人回答，我中所说的外色等相有两种意义。一呢，是指眼等五根所对的色等五尘境，这个是外色等相。第二个是显色中的青黄赤白等实色等性质，这个是外色等相。那么请看讲义十三的第一项，今天发的讲义十三第一项，外人答言。外色等相，即是眼等诸限量境，此通五尘。这个外道的宗义呢，外色等相是指眼等五根所对的限量的色等的五尘境，意是显色青黄赤等实色等性。那么这个外色等相呢，也是显色青黄赤白的实色的体性。即显二义，外色等相，一显限量境，二显实体，故是实有。所以外道的宗义中说的外色等相呢，就表显了两种意义。第一种意义是表显它是眼耳鼻舌身五根所对的色身香味触五尘的限量境。第二种意义呢，是表显它是有自己的真实体性，所以是世外有实有法。其内五根就他中说非限量境，但能发誓彼之是有。他中就是指外道了。那么在外道的宗义中，眼等内五根不包含在外色等相中，因为呢，眼等五根不是限量境，我们看不到，所以它不是限量境。但是因为五根具有能发起五事的功能，所以从五事能够升起，那么从意识呢，就可以比量来推知有内五根的存在。所以内五根是意识的境界。且曰外处便限量境，所以外道以十色处中的色身香味触外五处作为限量境，内五根就不包括在内。于清等中，等取黄等，意间生等。那么论文中说清等的等字呢，是指色处的显色中的黄赤白，同时也包括了生处、香处、味处跟触处。实色等中，意等生等。那么论文中实色等性的等字呢，也包含了身香味触这四处。此所说者世外实有。那么此论文所说实色等性，是指外道所执心识之外另有色身香味触实有色法的存在。我们看下面的论文，因共审思此眼等境清等实性唯一唯多。庚三的第十四颂震破外道摄破小圣呢，分成三科，这个是第二科，心二破彼执，论主破斥比外道等的妄执，又分成了三科，这是第一科，人一论主争问体为一多，论主提问外道等所知的外境的体性是一呢还是多，因共审思。不论是圣论外道、顺势外道，或者是有部的论师、经部的论师等，你只要是执着离心之外实有外境者，都应该跟我现在共同的审细的思量，思量什么呢？此眼等境清等实性唯一唯多，思量你所说的 外色等相的眼等五根所对的色身香味触的五尘境，还有你说的青黄赤白色等的实性，它们的体现是一呢，还是体现是多？论文说色耳合湿，心二破彼执分成三颗，这是第二颗。人二外人答问一多合湿，色耳合湿，外人回答说，如果外色等相体性是一或者体性是多，会有什么过失呢？二句有过，心二破彼执分成三颗，这是第三颗。人三答其过失，论主回答说，无论你知体性是一或者是知体性是多的过失，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鬼一总答二句有过，论主说，无论是执着外色等相的体性是一或是执着体性是多，这两种妄执都是有过失的，多过如前。人三答其过失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鬼二别答，论主分别回答执着外色等相的体性是一或者是多的过失，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子一先答多过，多过如前。那么在前面呢，有许多颂已经说明了执着体性是多的过失，譬如在第十颂中破斥骨有部毗婆沙师，或是金部师及心有部的顺正理师执外境体多，又在第十一颂第十二颂破斥即为有聚合无聚合皆不能成立，第十三颂呢破斥即为有方分与无方分也不能成立。那么这以上都是执体多的过失，是外色体相是多的过失。一义非理，鬼二别答分成两颗，那这是第二颗。子二再答一失即破一执，说明执着外色的体性是一的过失，并且破斥它的妄执，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丑一总答一失，一义非理，执着外色等相的体性是一也不合正理。那么下面就举诵以五个问难来破斥执体性是一的妄执。诵曰：一因无次行，俱时至未至，极多有监视，并难见细物。子二再答一失即破一执分成两颗，这是第二颗。丑二举诵破一执，举第十四诵破斥外色等相体性是一的妄执，又分成两颗，这是第一颗。淫一举第十四诵颂文第一句，一因无次行的一，是说如果外道是执着外色等相体性是一的话，因无这两个字要贯穿下来，通到下面的颂文所说的五种疑难。因无次行是第一难，因无次第行义，如果执着外境体性是一，则因无次第行义。那么颂文第二句，俱时至未至是第二难，如果执着外境的体性是一，则因无俱时至未至。颂文第三句，极多有监视是第三及第四难，第三难是因无多有监视，第四难是因无有监。那么因为第三难中的多有监视及第四难中的有间是重复的，所以合为颂文的第三句。那这种合起来的例子呢，在经论中有相似的例子，比如说我们看经论里头讲说业道，经论里头说业道呢是用来表示 业与业道。那么因为业字重复，所以就用业道来表示业与业道，有这样的讲法。宋文的第四句病难见细物是第五难，因无难见细物。那么前面第十颂中的第一句以比镜非一破斥了圣论外道，使外境的体性是一。那么在此的第十四颂再破斥执着外境的体性是一的妄执。若无隔别，所有亲等眼所行径，直为一物。丑二举诵破一执分成两科，这是第二科银二论文解释，以长行来解说宋文。它又分成两科，这是第一科卯一总序比中，先总叙述比执外境体性是一的中义。若无隔别，所有亲等眼所行径，实为一物。这个是解释宋文第一句的一字，外道对于外境体性是一的中义。举例来说呢，譬如眼根行于色境，如果色境有间隔的话呢，就有别体了，所以呢色境的体性就应该是多体。如果眼根所行的色境呢是没有间隔的，那么我们就会认为它没有别体。那么眼所行的所有的青黄赤白等色境呢就是一体的。那么论文因为文略，所以只举了眼行于色境为例。那么如果要这个文来类推的话，耳行于身境，鼻行于香境，舌行于味境，身行于触境，都是如果没有隔别则外境是属于一体的。一般而言呢，我们在难问他人的时候应该要先叙述他方的中义，然后呢再来难问他，而且呢应该每一个难问都要这样做，才合于难问他人的规则跟方法。但是这里有五个难问，如果再要叙述五次他方的中义，这个论文就变得太繁琐了。所以在论文中呢，在第一个难问前先总说一遍他方的中义就好了，那么下面呢就直接做五种问难，不再重复的说明他方的中义了。因无见次行大地理，若下一足治一切故。银二论文解释分成两科，这个是第二科卯二别难，分别做五种问难，又分成五科，这是第一科成一第一难，因无次第行，因无见次行大地理。如果你执着外境的色相为一体，那么就应该没有次第的见次行走在大地的道理。为什么呢？因为若下一足治一切故，因为大地没有隔别而它是一体的，则你的脚踏下这个接触到大地的时候呢，就应该已经到达大地的一切的处所都到了。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知道执着外境的体性是一是不合理的。我们看讲义十三的第二项来解释因无次第行。若执为一，眼所行径无隔障处，世间应无见次行大地义。这里呢举眼根所对的色境为例来说明，如果眼根所行的色境在没有隔别障碍的时候，则所有眼根能接触到的青黄赤白等色境便成为一体。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世间应该没有 逐渐次第行于大地的诗意出现。为什么要特别说无格障处呢？因为如果有格障的话，你眼睛所看到的境界就可以分成有格障处跟无格障处这两处了，是不是？那既然外境可以分成两处，那么外境的起心就应该是多而不是一了，可以了解吧？那么又为什么没有见次行大地意呢？以地一故，若下一足以治一切，如何可说有见次行？以地一故，因为汝中说大地的体性是一体的缘故，若下一足以治一切，所以如果是一体的话，大地是一体的话，那么一足踏下到大地的时候，就应该是到达大地的一切处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一足踏下碰到这个大地的时候没有能够到达大地的一切处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大地就可以分成足到达处跟足未能到达处。如果大地能够分成足到达处跟未能到达处这两处的话，就代表大地的体性是多而不是一了，是不是？所以你要是说大地的体性是一的话，那我应该脚一踏下去我就应该到达大地的一切处了。如何可说有见次行？说见次行呢，是表示一足踏下来并没有到达目的地，要逐渐的一步又一步次第而行才能到达目的地。也就是说呢，一足踏下的时候呢，有足到达处与足未到达处的意思，那么大地的体性呢应该是多而不是一。所以如果如汝中所说大地的体性是一，就不应该有见次行的事。但是呢，世间的现象呢，大地，我们在大地上行走就是见次行，就是一步一步的走过去，而不是踏下一足就已经到达一切处。所以知道眼所行的境界呢，体性绝对不是一体的。因力量眼中无格障处下此一足时，所谓至处时亦因至，因汝执一故，欲彼及此故犹如于此。因力量眼应该可以安立比量分析，这个是第一个比量。中无格障处下此一足时，所谓至处时亦因至，安立中义。如汝中所说在大地没有格障的处所，那么踏下此一足时即因到达大地的一切处。所以我们现在踏下一足时，有足到达处也有足未到达处，依汝中义，所谓至处在踏下一足的同时也应该要到达才对。因汝执一故，原因是汝中执着眼所行进的大地在没有格障处它的体性是一的，是一性一体。欲彼及此故犹如于此，那么举譬喻来说明，彼呢就是指足所未至处，此呢就是指足踏下处，也就是足的到达处。既然汝中执着外境的大地是一体，则彼未至处就是此到达处，要不然的话大地就是多体了。如果彼未至处就是此到达处，则彼未至处就应该如同此到达处也被你踏下的脚呢到达了。可是世间限量，足踏下的时候呢，有足到达处跟足未到达处二处的分别，那么就跟依照你的中意所安立的比量不合， 所以知道汝中所执的外境体性是一，是并不合理。这个是第一个比量。或云中无隔大地，因无见识行义，因若下一足至一切故，欲如此足处。或云可以，或者可以另外做个比量啊，这个是第二比量。中无隔大地，因无见识行义，安立中义。如果依照汝的中义呢，外境的体性是一，那么在没有隔障的大地行走的时候呢，应该没有见识一步又一步次第的行走过去这件事。因若下一足至一切故，因为呢，如果踏下一足就已经到达此大地的一切处所了。欲如此足处啊，举足譬喻，就如同此足踏处啊，足落下时就到达此处了。那大地如果体性是一，就应该没有此足踏处跟彼未踏处的分别啊。如果有分别的话呢，大地的体性就应该是多，而你说大地的体性是一，那么彼处跟此处就不应该有分别。那既然彼处此处是没有分别，那么踏下一足就应该同时已经到达了大地的一切处所。那既然踏下一足就到达了大地的一切处所，也就没有所谓的见识行走的事义这件事情了。而世间呢，确实有见识行走的事，所以知道呢，汝中所安立的外境体性是一，并不合理。然今论文有大中义，其为比量，应如是之。那么现在论文和第一比量的中虽然文不同，但是中义是相同的，所以安立成此二比量，如此呢，应该可以了知外境的体性是一的记执是错误的。然今眼镜明大地者，假明大地，非实地大。那现在眼根所行境称为大地，只是在依他起的聚色的境界上面安立大定的假名，并非是实有地大的极为聚合而成为大地。那这边就是讲出唯识中的意思，简别一下，我现在在跟你讲大地呢，是我安立了大地的假名，不是说我同意你有极为的地大变成大地。你看下面的论文，又因聚时于此于彼无智未智，一物一时理不应有得未得故。卯二别难呢，分成五科，这是第二科，乘二第二难，因无聚时智与未智，又因聚时于此于彼无智未智。那么这里是以手来拿物体为例说明这个难问。聚时呢，就是同时的意思。那么此跟彼是表示物体的两边的此边与彼边。当我们用手去触及物体的一部分的时候呢，触及到的这个部分呢称为智，那么没有触及到的物体的部分呢称为未智。如果执着外境的体性是一，那么当我们用手去拿物体的时候，就应该同时触及物体的全体的部分，而不应该在同时呢，手有触及物体的此边，而未触及物体彼边的状况发生。这个是论主的第二难问。那么下面解说论主为什么如此难问的原因。一物一时理不应有得未得故，一物就是说物体的体性是一，称为一物。譬如我们看到一个杯子，就会记住这个杯子的整体是一个实体，称为一物，称为一个杯子一物。一时在同一时间 理不应有，德未得故。既然物体的整体是一个实体，那么用手拿的时候呢，就应该触得全体，而不应该有的地方触得，有的地方没有触得。因为如果一个物体有触得与未触得的部分，就表示这个物体的体性是多而不是一。但是世间呢，以手取物的时候呢，确实有触得的部分与没有触得的部分，有这种状况发生，所以论主就提出了这第二个难问。看讲义十三的第三项，智者道也，德也，吉也。论文中说，又因聚时于此于彼，无智未至的智，可以解释成到达，或者是获得，或者是触及的意思。体是一物，于一时中，若手执时，理不应有，此处可得，彼处未得。体是一物，当你认为物体的体性是一体的时候，于一时中，在同一个时间，若手执持，用手去执持物体的时候，理不应有，此处可得，彼处未得。既然手所执持物的体性是一，那么照道理说，手去触及这个物的时候呢，就应该要触及物体的全体，而不应该有手只触及物体的此处，而未触及物体的彼处的状况发生。因为如果在同一时间以手触这个物体有触及此处而未触及彼处的状况发生的时候，就表示这个物体的体性是多而不是一。这可以了解了。今依此难，一切世间无一物者。现在如果依照这个第二个难问的话，可以得知一切世间没有体性是一的物体。所以者何？为什么呢？且如一笔，以手执持，有智未智，如何成一？姑且举世间的例子来说明。如果用手去拿一支笔的话，笔身有部分被手拿到，那么笔身有另外一部分手没有能够拿到。那既然一支笔它的整体能够分成被拿到的部分与未被拿到的部分，则这支笔的体性应该是多。怎么能够成立笔的体性是一呢？因为它有什么被拿到的部分跟没有被拿到部分的分别，能分成二处，它的体性就不是一了。故知大圣诸言等境，或可说一，总可自故，如手握珠；或可说多，智未至故，如指捻珠。现在从大圣为师的观点来解释，这些都是依他起的幻象，都不真实。眼等所缘的外境，或可说一，也可以假名安立为一体。为什么呢？总可自故。因为当物体的总体都可以触及的时候，我们就会感觉到这个物体它是一个整体，于是呢，就假名安立它为一体，如手握珠，就如同依他起相的显现，是将一颗珠子的总体握在手心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虚妄分别心里头便升起了，这个珠子是个整体的概念，就假名为一体，因为什么？你整个都握在你手中了，你就有个整体的概念。这个时候你假名安立它为一体，所以说它一体是假名安立出来的。不是真的是一体。或可说多，外境也可以假名安立为多体，智未至故。当物体有部分被触及，那也有部分没有被触及的时候，我们便会感觉到这个物体它是由多个部分所合成体，于是就假名安立它为多体，如指捻珠，就如同依他起的像的 刹那间显现，是用手指头去捻这个珠子的时候，这个手指头，两个手指头它所触及部分的珠体，然后呢又有部分的珠体呢没有被触及，这个时候虚妄心中便会分别这个珠子呢是由多个部分所组成的概念，于是就假名安立为这个桌子，这个珠子是多体的。所以其实不论是一体或者是多体，都只是在依他起的幻象上面所显现的不同相貌而安立的不同的假名，而没有众生所执着的实有的一体或者实有的多体的妄执。所以你执着它是一体或执着它多体都是妄执，它就是啪一下就是显现就是这个相貌，没有实有相。因力量云中，汝中世间无隔断物，无有一法有智未知，因执是依故，欲如手握珠。因力量云可以安立成比量来分析。中，汝中世间无隔断物，无有一法有智未知，安立中义。依汝中义，在世间呢没有隔障的物体，其中没有任何一法会有此处已至而彼处未至的情况出现。因执是依故，什么原因呢？因为汝中执世间没有隔障物的体性是一体的，既然是一体，彼此二处就应该是同一处，如果能有彼此二处的分别，那么就是多体了。那么如果彼此为同一处，则应该或者是同时至或者是同时未至，而不应该有此至而彼不至的状况发生，因为它是一体的。欲如手握珠，那么举出譬喻，如同将珠子的整体握在手中，没有此处握到彼处握不到的分别，我们便会感觉这个珠子是一个整体的。但是依照世间经验，在同一时间呢确实有众多的事物有质与位置的差别存在，比如说用手来拿笔或者是纸来捻珠，所以知道汝中所知外境体性是一是不合理的。这个第二难呢到此解说完毕。那么看下面的论文，右翼方处因不得有多相马等有间细事，若处有一一即有余，云何此彼可辨差别。卯二的别难呢分成五科，这个是第三科乘三第三难，因无多有间事，右翼方处因不得有多相马等有间细事。那么请看讲义十三的第四项，若执近一于无隔障一方处所，多相马等皆集其中，因不得有相马等物多间细事。若执近一，如果执着外境的体性是一，于无隔障一方处所，在没有隔障的一块地方呢，这个处所就是一体的，多相马等皆集其中。那么在这块地上呢，有许多的相和马共聚集在此处，因不得有相马等物多间细事，那么就不应该有此是相彼是马的不同的事相显现。这个相有相的相貌，马有马的相貌，这个象的相貌跟马的相貌是不同的，这个称为间细事。象马等物的数目众多，但是呢各有自己的相貌，所以称为多间细事。那么这一段文的意思就是说，当众多的象与马共集在一个没有隔障处的时候，如果执着这个处所的体性是一的话，那么这一群象与马就应该失去它本身自身的相貌， 而融合成一体，也就不能分别出此是象彼是马的字象了。那么间隙是这一词呢，在第三难跟第四难都有使用，但是它的意思是不一样的，下面会有给它分别。二物中间所见空处是次下难，二物是两种不同的物体，譬如说象跟马就是两种不同的物体，称为二物。中间所见空处，两个物体中间有距离的空间，这个空隙处我们一般称为间隙，那么这是一般对于间隙的解释。那这个是在下面的第四难的时候呢，用到间隙的时候呢，是这种解释，就是两个物体中间有空隙，是这个解释。象马二物，自不象道，名间隙事，是此中难。那么在此第三难也是使用间隙事的一词，但是意思是不同于第四难的意思的。第四难中是两个物体中间所见的空间处，这个叫做间隙事。那这里呢，说到间隙事呢，是说象与马二物各有自相，而他们的自相不会融合成一体，称为间隙事，就是象有象的自相，马有马的自相，不会融合成一体，这个是叫做间隙事。若处有一，亦即有余，云何此彼可辨差别？这个是解说原因。那么就看讲义十三的第五项。所依之处体即是一，若有一象亦有余马，云何此象即彼马等可辨差别？所依之处体即是一，象与马所依住的处所如果是一体的话，若有一象亦有余马。那么在这个同一个所依的处所，如果有一个象在这个所依处的话呢，同时其余的马也应该在这个所依处。那么在此处呢，象体象的字体跟马的字体就应该融合在一起，因为它是一体的，这个地方是一体的，而不能分辨出此是象彼是马的差别象。下面力量分析，因力量云，中于无隔障一方处所，多象马集，一象驻地，因余马等亦驻此地。因直视依故，欲如此一马驻地。因力量云，可以按力比量分析，中于无隔障一方处所，多象马集，一象驻地，因余马等亦驻此地。案例中意，在没有隔障的一块处所，有众多的象与众多的马共集在此处。那么一个象所住的处所呢，应该也是其余马的所住的处所，是在一处，因为象与马呢在同一处所安住。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象体跟马体就会互相重叠在一起，融合为一体了。那它们融合成一体的话，你就不能分辨出什么是象，什么是马了。为什么呢？因直视依故。原因是汝中执着外境是一体的，此无隔障的一方处所既然是一体的，那么在此处的物体必然也是一体而不可分的。而象也住于此，马也住于此，所以呢，象跟马就应该是一体的，而不可分离，有象跟马的差别了。欲如此一马驻地，举诸譬喻，如在此处的一马所住之地，也应该是其余象的所住的一处。所以马处有象，象处有马，象与马相融合为一体，就没有办法分辨象与马的差别了。那这个欲的如此一马之驻地，书记里头将这个马刻成了象字，要把它改成马字才对，不是象字。 而世间现见呢，众多的相马聚集的时候呢，是有相与马的分别相的，所以知道呢，执外境的体一是不合理的。或言中，汝中无隔一方，多相等级，因不得有多间隙事，或因此彼亦无差别，因直是一故，欲如一相处。或言呢，或者可以这样安立比量来分别。中，汝中无隔一方，多相等级，因不得有多间隙事，安立中义。依汝中义呢，在无有隔障的一方处所，有众多的相等聚集，应该不会有众多相等的次相出现。那么也或者是呢，中汝中无隔一方，多相等级，因此彼亦无差别，也可以这样安立中义。依汝中义，在没有隔障的一方处所，有众多的相等聚集，应该没有此相等字体与彼相等字体的差别相出现。这个中义可以有两种案例的方法，意思是一样的。因直是一故，原因是汝中直外境是一体的缘故。那么外境是一体，则住于此处的众多的相等个别的字体也应该是一体。那么既然唯有一体，也就没有彼此不同的差别相出现，那么就不会有众多相等的字体的相貌出现了。喻如一相处，举出譬喻，如同一只相所在之处，唯有一相的字体相出现，而没有众多相的字体的彼此差别相出现。但是世间现见呢，在一个处所有众多物体的字体彼此差别相会有出现，所以知道汝中直外境体一是不合理的。我们把第四难也讲解了，看论文。或二，如何可于一处有智不智中间见空？卯二的别难分成五科，这是第四科，辰巳第四难，因无有间。或二，如何可于一处有智不智中间见空？或呢，就是承接前面第三难的接语词。二是指两个物体，如果执着外境的体性是一的话，当一个处所有两个物体的时候，那么这两个物体中间应该没有空隙能够出现，我们就不应该见到两个物体中间会有空隙出现。我们看讲义十三的第六项，若执进一，如何可有相马二物？此事所至，中间不至，见有空处。此事所至，此相的住所与此马的住所称为至，中间不至，相的住处与马的住处中间显现的空隙，中间显现的空隙呢，称为不至。如果外境的字体是一体，如何于一相与一马的所至之处可见有中间的空隙处出现呢？如果中间有空隙，那么在此处所就有至与未至的差别相了。那有智与位置的差别相，那么这个处所就应该它的体性是多而不是一。所以如果执外境的体性是一的话，那么相跟马的住处之间就不应该有空隙出现。因力量言，中无隔一处，相马二居，因不得有中间空处。因直是一故，欲如手握珠。因力量言，可以安立比量来分析。中无隔一处，相马二居，因不得有中间空处。好，安立中义。但没有隔障的一个处所，相与马的所住之处，应该没有中间的空隙处能够出现。 相马之居的居就是住的意思。因直是依故，原因是汝中直外境的体性是一体，象跟马的所住之处如果是一体，则不应该有空隙处出现，因为象与马所住之处是被占住之处，而空隙处呢是没有被占住处。一个处所如果可分为被占住处与未占住处的话，那就有两处了。那么这个处所如果分成两处，就应该是多体而不是一体了。玉如手握珠，举珠譬喻，如同用手心握住珠子，没有空隙出现，便觉知这个珠子是一个整体的。如果以两个指头来捻珠的话，珠体便会有被捻处与未被捻处的空隙出现，便会觉知珠子有多体。但是世间现见两个物体中间会有空隙出现的，所以执着世间的外境体性是一是不合理的。前第三难曰所依一能依相等多有间事难因非有。前面第三难呢是曰所依的处所是一体，而能依的相等众多不同的差别事项不是一体而是多体。依此非难执外境是一体不合理。此第四难曰能依二所依第一中间应无空缺之处。那么在此第四难跟第三难不同，论主是曰能依二物住于所依一体的地处，二物的中间呢应该没有空缺的处所出现，来难问执外境体一是不合理的。二别故，二呢是指第三难与第四难，此二难呢是有差别的缘故而安立两个难问。前多有间事即此有间合适于前第三颂多有间事。那么前面第三难应无多有间事与此第四难应无有间合起来，在第十四颂的第三句颂文即多有间事中来解释。今天就讲解到这里，请问有没有问题？他的讲法很简单，就是如果是一个整体就不应该有差别相出现，这个物体就不应该有差别相出现，所以你只要举出这个物体能够有差别相出现，就代表这个物体是多体而不是一体，那么就破斥它了。所以这五个难问都是让它有差别相出现，好来破斥它。 请问师父，阿弥陀佛，那个第十一页，因为今天主要是讲说，就是前面破完之后，好像后面又要讲说，就是，这个第十四颂又讲到一跟多哈，但是这个十一页最后面。倒数第三项讲说多过如前，就是讲这个多的过失如前，然后下面开始讲破一的部分，那我可能没听很清楚这个多的过在哪里。 我们前面不是第十颂第十一颂第十二颂第十三颂不是都在破极为吗？极为不就代表它体性是多吗？因为它的体有多个极为组合而成的，所以体性是多吗？所以他前面已经有四颂解释了多过了，那只有在第十颂的前面有半颂解释了一个破境一嘛，就是圣论外道是外境是一，他那个时候有破了一下。那么现在在这边呢，那你现在说我没有破掉你外面的色相是实有的，他提出这个疑问，那么就问你说，那你现在指的到底是多体是一体吗？如果你要说是多体，那我前面已经破斥了嘛，破极为就是破斥了嘛。对，那你要说一体的话，那我现在再来质问你嘛，我就五个难问质问你，你怎么解释？是一体就应该没有差别相，那我这个五个难问都告诉你，世间就是有这些差别相嘛。那既然都有这些差别相，怎么会是一体呢？所以就破掉了，是体性是一的，就妄执。 请问有没有问题？ 师父，我想请教一下，就是像我们这这个讲义第五项、第六项的第三难的原因，然后第四难、第五难哈，中阴运我们可以说是它是在做一个论辩的一个工具。那它这个前面的这个前文，它算是一个什么？算是一个正理吗？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你说哪一个前文？ 就比如说好，比如说像第五项是第三难原因啊，那前面有讲的所依之触体即是依，若有一项亦有余马，云何此项及彼马等可辨差别啊？那比如说这段文、那下一段是中阴语啊，下一段又中阴语，那这中阴语我可以说是一个论辩的一个工具。那可是这个前文这个是属于什么？ 这个前文就是说它的道理， 它的道就它的正理嘛， 哎，它的道理，哎，讲完道理以后呢，依据这个道理来施设中阴语，来安立别样来分析。 那前面这个正理是敌我都要共许的吗？ 不是，意思就是说我要破你，我可以用中阴运破你，我也可以不要用中阴运破你，我直接用道理来破你。如果道理讲通了，那就不用中阴运了。那道理讲了以后呢，如果说你搞不清楚，那么我们用中阴运来解释清楚，是这样子，用这个比量来破。那后面会有一个地方讲的会很有意思，就是这个第五颂讲完的时候你看那个第五难那边第二页你看七第五难最后的三行始终如前所说比量论文即围墙思维施设安立于中阴域皆遮过失孔文繁广不能具名善依名者自当详细然或不须作其比量准论但以道理争之亦不为理然或不须作其比量就是在论文解释这个时候是没有比量的但是呢在述记里头呢窥基大师呢根据论文里头的道理呢施设出来这个第五难的前面这两个比量那他呢施设出来这个比量呢就是让我们学者能够那么依据这个比量比较好学习因为如果只是讲道理你不清楚的话那么一施设这个比量呢你就比较容易学习了所以他说论文即围墙思维施设案例就是说我窥基呢论文里头没有详细的讲这个比量那么我窥基呢强加思维呢施设安立让学者们能够从这个中阴域呢来遮遣外道的过失那么呢因为怕这个文广呢不能具名那么你对于阴名有研究的人呢自然能够详细的了知从阴名能够了知他说或者呢不需作其比量准论但以道理争之或者呢如果呢你不愿意用这个比量的话呢你能够从论的道理就能够了解也可以亦不为理那这样那窥基大师这么说那他这样说呢就是表示说他很谦虚的意思我虽然施设比量让你们学习但是我不居这个功所以我说其实你们看论上道理政治这个也是可以的这个就是什么大家风范不要说我安利一下就说哎，你们看到没有论中没写是我安利出来的我窥基安利出来的你们注意啊没这个不这样不这么讲以前我那个同学前师父还在的时候在同学我们学一切师地论我们用的批寻记嘛韩清静居士做的批寻记那他中间就有做科判嘛 科判它的科判是做得很广，而且它中间经过很多修改，就会有一些地方会有一点不合的地方，因为经过多次修改，它又没有用电脑，不像现在有电脑帮忙可能还好一点，它又没有电脑帮忙，所以呢，它这样做改的呢，中间就会有一些不合的小小的不合的地方，但是呢，瑕不掩瑜。那我们这些新学者呢，一学就觉得，哎，看他错了，啊，然后复讲的时候就说，我认为啊，这含清净怎么样，然后这就要批了。那师父就说，你认为，别人花这么多年的时间学习一些师地论，你花多少时间学一些师地论？就是小家子气。抓到别人点错处就要表现自己的人，说哦，看我能够找出他的错处来，你没有办法去看到别人花这么多时间去把瑜伽师地论做出科判来，这么多的人，这种你不能看到别人的道德，不能看到别人的功德，只看到别人的错处。这个对不对？所以你看别人大家风范，就是我虽然帮你们做这些事情，我不鞠躬，还是推论祖的这个道理，是应该是对的，这样子做，所以窥地大师这人就是了不起。好，还有没有疑问？ 师父阿弥陀佛，在这个讲义十二第三页这边。上面这个经部的下面这一句哦，然大圣中即为一假，法处所收。这个法处是，它是指那个第六意识的所缘境吗？还是 对？ 然后你再解释后面这个。但从大物悉成于小，名为即为；非从于小悉成于大，悉已成大。然后你那时候我在提说，小乘他们是执即依为实有自体，然后提到他是常住的、啊，可是他们不是同一无常的概念吗？怎么是？ 是啊，无常啊，世间的聚合体是无常的。它是由实有的即为法所合合而成的，所以在五蕴里头呢，没有一个常住不灭的有主宰性的实体存在，它破的是这个。 可是那这个常住是你刚才提的，这是小乘执的，他们执即为是常住。 是常住， 可是 是实有的， 聚舍由即为构成，那像性质不一样。 是啊，所以有问题啊。嗯，但是这个不妨碍它破的嘛，在五蕴里头没有一个常恒住不变异有主宰性的我。 哦，他们还是可以这样观察，就是。好，那先问到这边就好，感谢法师阿弥陀佛。 今天问题比较少。 请问师父，因为这个一刚开始那个论主，就是他有在最前面这一段讲说到为眼等净意识清等实色等性，这一段是外人答哈，他意思是说。他要讲说这个世外还是实有这些实色嘛，哈，但是这个文译文念过去好像我不知道，我好像消文消不太出来，是不是师父再念一下？ 这个你还是依照讲义十三的第一项来解释，会比较清楚一点。嗯。他就讲了有两种意义，就是说眼等净等，一个我们讲是限量净，那我们通常会认为限量是实有的， 是不是？那第二个色人法，这个显色是色的实性，所以它是实有的。他说到这里，所以呢，他说，那这个是实有的话呢，就代表他这个外境呢是实有的。他是认为是这样认为。那论主就说，那我请问你，你这个眼等净啊，你想的先说这个实性啊，跟你讲的这个外面的这个限量净，它到底体性是一是多？我们就从他们的体性来分嘛，不是一就是多嘛？那你请问你跟我讲是一是多？那你要答它的体性是多，那我前面破机我已经破了嘛？那你只剩下一条路，你就说它的体性是一了嘛？那你要说它的体性是一，那我就请问你五个难问嘛？你怎么解释？那你不能解释，那就代表它不可能是一嘛。那既然外境又不是一，体型又不是多，那怎么办？所以它也没有你所执着的一体的实性，也没有你所执着的多体的实性。意思就是外境根本就不是实有的嘛。那既然不是实有的，怎么来？后面就归结为是嘛。是为识所限嘛，在离开心识里头没有什么，没有实体嘛。讲到这里，我倒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什么叫为识无尽？你讲到“为识无尽”这四个字，你觉得是什么意思？你学为识学这么久。什么叫为识无尽？为什么讲为识无尽？他告诉你什么东西？什么叫做是？有人讲八识，那什么叫做是？要翻译一下，简单的翻译一下，时间快到了，就不浪费时间。是就是依他起嘛，什么叫依他起？就是因缘法嘛。那什么叫唯是？就是唯有因缘法嘛。世间这一切东西都只有因缘法的存在嘛。那这跟佛讲的是不是就是讲这一个？世间的一切现象都是什么因缘法的存在嘛。所以唯识学是以什么？以心摄境，世间的一切现象都归纳于心，就是什么？是依他起，也就是所有的因缘法都是由心所摄。就讲唯识，就是讲一切法只是什么？依他起，只是缘起法而已。那无尽就是什么？没有离心之外你所执着的实有境界，离开因缘法之外没有一法的存在。无为法是有为法的什么实性，所以离开有为法之外没有一法，离开因缘法之外没有一法存在，所有的法都是因缘法。所以唯识学只是换一个角度，他以心摄因缘法，然后你认为心外的实有法就是什么？认为因缘法之外还有别法，那是不存在的，所以它是无尽的。你认为心之外还有什么实体的境界是没有的？而原成实性是什么？是依他起性的实性嘛，也是不离依他起嘛，对不对？那你的辩解是你认为因缘法之外还有实性的法，那是没有的，那是你遍计所知性所认知出来的，没有这个东西。缘起法之外没有别的法，所以你认为心外还有外境，那是没有的。说心外还有外境，就是认为 缘起法之外还有十法的存在，那是没有的。这还是不管怎么变不离佛所讲的根本的法义。所以唯识学不是只是记名相而已，名相记很多也可以跟别人讲，但是你不懂唯识学，你不懂他在讲什么。他讲的东西其实很简单，就是佛要讲的道理，世间的实相就是这样。好吧，我们回向。自归依佛， 自归依佛，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体解大道， 体解大道， 发无上心， 发无上心， 自归依法， 自归依法，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深入经藏， 深入经藏， 智慧如海， 智慧如海， 自归依僧， 自归依僧， 当愿众生， 当愿众生， 同理大众， 同理大众， 一切无碍， 一切无碍， 何难慎重， 何难慎重，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